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上娘，不好了，萧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呀！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在家打冷他也不敢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歌，今晚有戏且忧愁。对不起大家啊，这个大家晚上好啊，欢迎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你怎么了？ 这段词儿我都念了多少遍了？得有100遍了吧？ 可说呢， 今天咬舌头了 啊，太 秃噜扣， 太丢人了。 那个保重身体健康啊， 保重身体，岁数大了。 对 对, 对、嗯，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每天的18:45准时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我们的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您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御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太捧了。来，咱们再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都是我们的老朋友。首先介绍一下青年导演田宇。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哎，今天田导啊，在下半段给我们带来这个角色，肯定 我也压力很大呀， 老厉害了。 还好啊。再来介绍一下青年演员张宏泽。 嗯，大家好。 啊，今天呢，简单预告一下啊，这个也有听众跟我们反映啊，说能不能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把我们这个节目的结构跟大家说一下。 今天都要干啥来决定后边看不看，是吗？ 上半时段呢，我们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些网剧和网大，三部网剧，三部网大。从中呢，大家我们也看一看哪些内容呢比较合自己的口味，可以选择去观看一下。下半时段呢，我们听一段影视原声。今天带给大家的是电影《大腕》其中的一段啊，我们从中应该是摘了4段出来啊，跟大家一起来围读。这个大腕当年可以说是一个真的特别特别棒的电影，拿到今天来看呢，在喜剧类电影里面也是出类拔萃的。 嗯， 特别棒啊，尤其当时这个没咱们今天没有李成儒老师那一段。 嗯 啊，但是最好不行， 那个太难了，那个 没 独角戏， 真的我觉得咱们一个人来完成那段 太难了， 真的太难太难了。所以说我们都是对手戏的方式，但是里面有一个精彩在哪儿呢？傅彪老师的那一段 不 干， 不赢场彪子，不赢场彪子。 那下半时段也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看我们这段剧本围读的怎么样。上半时段呢，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网剧和网大。第一部是 第一部为大家介绍的网剧叫做独步天下，播放平台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3750万。根据李欣同名小说改编，主要讲述背负可兴天下可亡天下的预言女真第一美女和清太宗皇太极之间坎坷而浪漫的爱情故事。身为小说作家的不悠然听闻这个女主啊，这女真第一美女东哥的故事之后被深深吸引，之后呢她翻遍古籍，沿着搜集拼凑的点滴碎片，这样一段明末清初传奇爱情故事逐渐在她笔下展开。 嗯， 明神宗万历年间，女真族叶赫部的布喜亚马拉格格啊，小名呢叫东哥。 哎，这好记，刚才那个不太好记啊。 布喜亚马拉格格啊，这是女真第一美女，打从她出生那天起啊，就被预言可兴天下，可亡天下。而目前呢，该剧已经更新到了第18集啊，养得快肥了啊。 嗯。 最新剧情呢是众位阿哥当中啊，楚英一向是主张一定要战的，于是呢，他便要向这个阿玛努尔哈赤提了这个建议，希望能够领兵攻占这个。攻打去布战泰，一定要战啊。 嗯， 就两个人父子俩人讨论谈话的时候，布战泰居然还派来了一名使者来到营帐外求见，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嗯， 努尔哈赤呢很重视代善，特意把代善叫来征求代善的看法，问问是不是要和乌拉开战，这其中有什么利弊，如何权衡。 嗯，追剧的也可以看看啊，到底会不会开战。 嗯， 那第二部给大家介绍的网剧呢是开封奇谭啊，这个地名写得很准确。 开封奇谭 播放的平台 台在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是882万。说到开封，就提到这个人，这个剧讲的也是这个包拯。 嗯， 少年包拯从最开始只会这个卖萌比较贱兮兮到后来这个断案经验的积累，团队的不断磨合，以及与这个奸邪势力的斗智斗勇，一步一步从不太行的这个小副印成长为一个真正的这个包青天的这么一个故事啊。但是一开始的这个角色定位和对他的这种定位形象呢，就是不是很准确，咱们有待于商榷啊。 不太行嘛， 对，不太。宋仁宗初年这个刘太后是垂帘听政，孤儿寡母，朝野不臣之人是蠢蠢欲动，那朝堂是风云变幻。那这个京官开封府尹在各方势力的角逐之下，最终落在了毫无背景的新科举子包拯身上。那京城一些这个疑难杂案各方势力难以平衡的案件都交给他来处理，没想到他在这个破案的方面太有天赋了，接连破获几个大案，是名声大起，而且结识了一帮小伙伴，咱们也知道王朝马汉张王赵红 你不应该是展昭吗？展昭和那个公孙策吗？ 你刚一叫展昭，这个不是不顺溜吗？那王朝马汉张王赵虎这一叫多顺溜啊溜着就来了还成为这个仁宗的这个心腹。那包拯的成长呢，也影响了一些人的利益，遭到了多方势力的暗杀。老说这金官难当，金官难当嘛。那包拯开始奋起反抗，在与恶势力的斗智斗勇过程中呢，不断破获这个奇案大案，最终成为百姓心中的包青天。 哎嘿，好，为大家推荐的第三部叫做《三餐物语》。 哎，我喜欢这个 啊！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71万。故事讲述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始终有一种力量可以承载亲情、爱情、回忆和往事，那就是美食的力量。《三餐物语》呢，是一部献给爱美食、爱生活朋友们的网剧，在笑声当中找到美丽，在幽默里寻找人生的真谛。这是一部以相声语言为基础、以喜剧手法为逻辑结构的剧作，使观者在餐桌上轻松进入，在烹饪中严肃思考，在品味中笑着警醒，而后又回味无穷。天人兴，天人小爱为了参加天人长晋级考试就来到了地球，这次考核成败关系着小爱生命形态，晋级为一名天人长或者失败成为一株仙人掌。随着小爱经历的各种奇葩搞怪的任务当中，感受到人和人之间作为质朴的这个温馨和感动。但随着时间的逐日减少小爱的身体也是日渐虚弱，能量流失严重。他能成功吗？会不会变成一株仙人掌流放地球呢？ 哎呀，一说这个吃我就特别来劲这三餐物语听起来挺勾人口水。 仙人掌那么可爱，你居然要吃它？ 谁说吃仙人掌你不扎嘴 要吃 像我们以前看着这个食神满汉全席想想这些 你可别提食神了，哇天，那敲猴脑那有点吓死我了。 那是满汉全席 满汉全席是吗？你可别提这俩，真吓死了 那个按照赵文卓当时声色的演技来跟你讲的就是椰子啃 太吓人了。 我们来介绍一下网大，首先推荐的第一部是魔法王座之超能宅男这个播放平台在爱奇艺播放量是35万讲述了这个资深的这个宅男李哲为了追女神不得所闹出的一系列的笑话，并且在一次偶然的意外之下获得超能力的故事。要怎么叫超能宅男呢主人公李超人这个名字真的很超人是网红公司的修图师。看网红公司还是很需要修图的嘛， 当然了，重要的 哪儿都需要 这公司美女虽多，但是李超人只爱一人，知名的网红楚青。他为获其芳心做了很多努力，但是最后都弄巧巧重拙这些打击让挺崩溃的。当他准备放弃的时候呢，一件有超能力的衣服改变了他的命运，是红披风借此他成功的获得了这个楚青的芳心。深入接触之后呢，他发现这个网红楚青呢是一个爱慕虚荣的人。就在他纠结万分之时，楚青因为一张照片遭到了追杀，于是李超人英雄救美谁让你有超能力呢？追杀计划失败了，国际知名杀手白老九出现，这时候一场惊险刺激的游戏正式展开。 第二部叫做暮色之战之异能部队。暮色之战异能部队呢，是由海子担任导演，马晓婷担任制片人，任宇、杜乔、海子、欧倩如主演的科幻动作电影。故事讲述的是罗杰、丽莎、斯图若林三个人被邪恶博士抓到实验室，准备利用他们来完成自己基因战士培养的邪恶计划。过程当中这三人身体里面的超能力被激活，逃出了实验室。博士一心想着自己的邪恶计划，对三人穷追不舍。三人在斯图若林哥哥的帮助之下暂时躲了起来，斯图南帮助三人提升了自己的超能力。之后呢，博士的人找到了他们，三人和博士开始了一场战斗，三个人能否逃出博士的魔爪呢？ 其实你一说这个实验呀、超能力呀，我们很多大制作的题材都从这儿走，做的也挺不错的。你看《美国队长》从这儿来的，《星球崛起》就是颠覆自己的那个《星球崛起三》，看完这个人类已经没什么希望了。 那其实《金刚狼》也算 啊，《金刚狼》也，《金刚狼》也算。 那其实《绿巨人》也算， 对啊，都算。就这种题材， 《黑客帝国》你觉得？ 其实《蜘蛛侠》也算，对吧？ 你被咬了那个不算， 不是那个蜘蛛是哪来的？也是实验室跑出来的，对不对？ 对，也是培养出来的， 也是培养出来，都 一样。绿巨人这个比较被动啊，是他爹研制的 一样。 再来看一下第三部网大，《我的极品闺蜜》啊，《极品闺蜜》呢，这个播放平台怎么全是男的？这海报上， 快 啊，多平台播放啊，播放量是22万。说是阿梅、陆婉、小敏三位个性不同的东北女孩合租在一间公寓啊，都是东北女孩。阿梅是一名就是私人诊所的男科医生。 开玩笑，哪个东北？女孩小名叫阿民阿丽阿， 对啊，我们都小花小翠翠花什么的、 不要讲，我没投诉。 这么翠花伤酸菜， 别闹。王哥，你小名是什么名啊？ 我小名，你猜？ 大哥，大哥吗？ 请叫我小红，红泽的红。 别闹，天天的。 我们一般都说刚子这样的啊， 小翠儿、 阿梅呢是一个私人诊所的男科医生，每天给一些这个奇形怪状的男人看病啊，还有跟他同一家诊所的这个男医生老云呢一直在追求他。陆婉呢长相很甜美，这个嫁入豪门呢始终是他的奋斗目标。而这个小敏呢是一名，哎，小敏就有点像东北的小名了 啊、 这个一名私人培训中心的跆拳道老师，这女汉子的特点呢在她身上展现的是淋漓尽致。那小敏一直暗恋着和她同一家培训中心的音乐老师志贤，可是呢这个志贤却喜欢阿梅。 哎呀，这可咋办？ 哎呀，乱了套了啊。三个性格迥异的这个女孩在命运的捉弄下，与这个老云呐、志贤呐、浩泽呀、波波啊四个男孩发生的有笑有泪有吵有闹的这么一个故事啊。 哎，你说那音乐老师志贤怎么认识的这个小敏的舍友阿梅啊？阿梅是个男科医生。 没准剧 哎好像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剧情。 要说脑洞呢还得是王哥的 看得多。 你怎么想到这儿？ 你说要不然我怎么会认识那谁的？比方说认识田。 别往我这儿折，我觉得这折就有点远了。 这不得了啊！看了才知道啊，一探究竟、啊。 洪泽那儿有诊所。 一探究竟，一探究竟、 啊，一探究竟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相应的平台上啊，收看一些这些网剧和网大。 好， 下半时段呢，我们四个给大家一起围读大腕中的四段啊，其中就最经典的北京厂彪子这一段，咱们中国演员都已经集体补过盖了。 嗯， 那一段音乐和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下半时段的今晚游戏。 却等来心伤，从此缘分模糊了纸上，少了300年前的那几张。看笔锋几道弯，前世千百转，尘缘几云端，江中相缠，无奈过往，三生石上断，人间纷乱，无缘也难删，恨梦太短。十里断桃花上，爱飘落在何方，我只为你绽放无奈过往，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下打冷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娘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AM927 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同时呢，你也可以跟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上找到活力982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那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青年导演田宇，田宇你好。 Hello， 大家好。 青年演员张宏泽，宏泽你好。 大家好。 今天下半时段呢，我们一起围读的剧本呢是大腕中的几段啊。大腕这个电影呢，可能很多朋友已经看过了，说是国际知名导演 Taylor 啊，在中国拍戏的时候啊生病了，生命垂危。他希望啊，当时给他拍纪录片的这个悠悠，就是葛优所饰演这个悠悠，能为自己操办一个喜丧葬礼。那悠悠就找到老同学王小柱，英达扮演的王小柱。这个泰勒将死，对于王小柱来说，他认为是一个难得的商机，于是开始出谋划策，拿了好多赞助啊，这个就是一个纯广告的啊，就特别搞笑。什么标了运动鞋啊，硕士轮眼镜啊，等等等等的，就是一个挺闹剧的这么一个。但是这个电影真挺好看的。 说白了就是说，你说给人拉这么多广告，万一人没死怎么办呢？ 啊， 收不了场了嘛。 这回就是没死吗？王小柱真疯了吗？ 对对对对对。 当时田导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反正我看的时候挺惊艳的。我觉得就这种利益题材，真当时来讲，这是零几年的事儿吧。反正我觉得还挺棒。但你看完什么感觉？ 他首播的时候我没看。 啊， 我那时候还没有，没对电影院，对，没电影院看， 不再这么接地儿。 我是后来上了大学以后，那个才开始看。 我在电影院看的，我成了行吧？ 我也是， 这还有自己往上撞的啊！ 看完感受如何？ 当时看完，因为我觉得这个有点黑色幽默的意味，所以我后来又翻看了好几遍。 其实当时没看懂呗。 看懂了 啊啊！ 广告赞助嘛， 这还是很直白的，我觉得 对， 挺直给的啊。尤其他当时那个葬礼那个丧乐呀、啊。 非要快两倍， 快两倍！当时那个效果，我就特别怀疑他到底是谁想出的这个主意，简直太厉害了。 播的特别像那个广东那个名曲叫《步步高》，有些像 啊，最后开始了。 对， 咱们先听一段原声啊。这个我也是找了几段，基本跟咱们这个剧本呢相对符合，可能少了一段啊。来听一下原声，然后一会儿我们自己来演绎一下大腕。 哎，这里不是太庙吗？泰勒在这里拍过戏。 我解释一下啊，我们采取的呢是排除法。首先殡仪馆肯定不行，太悲呀。这不符合泰勒先生生前的愿望。泰勒先生是一位大导演啊，应该在他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摄影棚。但是那地方空间又太小，限制了葬礼的规模， 而且也看不出来是在中国。 哎，正是出于这个考虑，我们才决定把葬礼放在这个气势如虹的东方圣地太庙 举行。 泰勒虽然是一个美国人，但是他姥姥就是那个 the mother of his mother 是意大利人，因此葬礼将由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的意大利歌剧 Tarantino 作为开场。 Tarantino what?那开城不是要2个小时吗？ 当然不能是全剧了，是吧？但是我们可以选其中的经典片段啊，比如说 今夜无人入睡，怎么样？ 还是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吧。这段旋律是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根据中国民歌创作的，既是泰勒故乡的音乐，听上去又更中国。 难道普契尼知道泰勒会在中国举行他的葬礼吗？ 这是天意。 接下来呢，就是由中国著名的笑星冯巩牛群合说的相声悼词，叫戏说泰勒， 就是把悼词编成你们美国的脱口秀。 那个再往下就该煽点情了啊，由我们著名的这个摇滚歌手臧天朔演唱他自己创作的歌曲《朋友》。柚子，你这灵车的车身上面能不能再给我挤一条管好的地方？我告诉你，这想法太慢，好几家客户不正着车身广告了。 哎呀，没了。哎，车尾也没了，这个手表啊全满了，哎，就剩了车头了。大成， 一下午就都卖了。 对，贴着。 车头就车头啊，车头我也要。 你打算给哪家啊？ 新东方音乐唱片公司。哎，他们那张老板跟我是哥们，打算让他们的签约歌手在咱们的葬礼上免费演出。我告诉你，都是大红大紫的主。就那首，记不记得？那么再干死来一个耶，就那个永不闭眼的那主题歌，记得吧？ 记得，哭着唱的， 是不是跟咱们这葬礼特别贴？我到时候准备让雪村站在这车头上。 你老跟我这耍小心眼子，我告诉你，想方设法让你把你演出公司的关系户往我这推。其实演员的钱我一分没少给你。 我告诉你啊， 这车可不是从医院出来就奔葬礼现场的。 那奔哪儿啊？不能直奔火葬场吗？ 客户要求这车都得围着北京的高速路绕好几圈呢，然后再到太庙，要不然觉得发布时间太短。你可别到时候因为雪村怕晒不站车头上唱啊。 行，算你狠，我倒是让雪村啊戴一草帽到车顶上。 我们中国演员早就集体补过钙了，就差一步他了，没来得及给你们美国危机总干，你就就差一步，就差一步，你就是因为就该死了。 好人，真是好人，说来就 是这意思吧？ 亲爸爸死了也就难受到这种程度了。 我他和他儿子感情好像给我还要伤呢。 废话，我给钱了 啊。就是这样几段啊，我们中间呢，咱们的剧本中还有一段，就是当时弄一个假人模特来，葛优在这叮咣五四的网上忙活，这是各种宣传广告啊。这个关之琳在旁边给他说啊，这该什么呢该什么呢，作为打下的时候这么一段。我们在节目之前啊商量半天，就特想让田导来这个北影厂彪子， 好难呐！ 这个哎得哭， 对对对， 哭 啊！我们那嘎死了一个音， 我也热哭。 来， 哭了。那这样，那这个就是唯一的女性角色关之琳啊。 啊，对，王哥来了， 女神啊，女神， 王哥，但是关之琳在里面也是短发， 也是 气质相符，对对，没毛病， 非常干练的， 对对对对， 好的呀， 对，关键还有一点就是，对，你得操着一口 A B C 的味儿，你知道吗？ 好的呀，没问题。 那这剩下来这两个，那 应拿葛优， 那按脸型来吧。 你 啥玩意儿？ 你就来 找 戏呢？ 你就来英达。 言外之意就是你， 主要是英达还戴一眼镜。 不是，我主要是脸确实够圆。 我现在脸也挺圆的。 今天是马岩没来，我说马岩和英达摘眼镜之后太像了。 哎，真的，真的是， 真的真的 真的是。 霸王别姬中那五爷的时候，霸王别姬英达演的那个当 那五爷，对， 就是演那个戏院老板的时候， 啊， 有一个镜头，就是他就面对镜头，眼睛往下看，就是当时你有上胡子刮也挺干净，反正那个跟，我曾经拍了一张照片给马岩发过去，一模一样。下了节目给各位看啊，特别像。好啊，那咱们旁白的 还是我来吧， 田导来吧， 因为我最后那段。 好，那等田导的321，咱们就开始。 好，来准备，321，旁白进。在王小柱的工作室，大家正在看泰勒葬礼的预演视频。 首先，让我们探讨一下泰勒的葬礼。啊，时间太紧啊，这活儿做的稍微糙了一点，咱们凑合看看看大概其的意思就得了啊。 哎哎哎， 怎么出美国国旗啊？ 你不是考虑到泰勒先生是美国公民吗？ 啊，这里不是太庙吗？泰勒在这里拍过戏。 我解释一下啊，我们采取的是排除法。首先，这个殡仪馆肯定不行，太悲伤，这不符合泰勒先生生前的愿望。泰勒先生是一位大导演呀，应该在他生活工作过的地方，摄影棚。那但是那个地方呢，空间就太小，限制了咱们葬礼的规模， 而且也看不出来是在中国。 对，正是出于这个考虑，我们才决定把葬礼放在这个气势如虹的东方圣地太庙 举行。 泰勒虽然是一个美国人，但是他老了，就是在那个他妈妈的妈妈是意大利人，因此呢，这个葬礼将由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的意大利歌剧《图兰朵》作为开场。 图兰朵开场不是要两个小时吗？ 那当然不能全放了啊，我们选其中的经典片段。那比如说《今夜无人入睡》怎么样？ 还是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吧。这段旋律是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根据中国民歌创作的，既是泰勒故乡音乐，听上去又更中国。 难道普契尼知道泰勒会在中国举行他的葬礼吗？ 哎，这是天意呀。 那接下来呢，就是由中国著名笑星冯巩牛群和说的相声悼词，叫戏说泰勒， 就是把悼词编成你们美国那个脱口秀。 那再往下呢啊，就该煽情了。 大家看完葬礼的预演视频表示非常满意，接下来呢就开始着手操办，而王小柱拉来了很多赞助，玩命的在葬礼上加广告。 哎，优子，你这灵车这车身上能不能再给我挤一条广告的位置？我跟你说啊，你这想法太绝了，好几家客户在争这个车身广告。 没了没了，车尾也没了，给了手表了，全满了，就剩下车头了。 一下午就都卖出去了，车头就车头，哎，车头我也要。 你打算给哪家啊？ 新东方音乐唱片公司，他们那儿张老板跟我是哥们儿，打算让他们的签约歌手在咱们葬礼上免费演出。我告诉你啊，那都是大红大紫的主，就那首俺们那嘎死的一个音，就那个永不闭眼的主题歌，记得吗？ 记得记得，哭着唱那个， 是不是跟咱葬礼特别贴切？到这儿，哎，我准备啊，让雪村站在这个车头上唱。 你老跟我这耍小心眼子，我告诉你啊，想方设法你就把演出公司的关系户给我往里推。其实这演员的钱我都给了，一分都没少你。我告诉你啊，这个车可不是从医院出来就直奔葬礼现场了。 那奔哪儿啊？那总不能直奔火葬场吧？ 客户要求这个车得绕着北京高速绕好几圈，然后再到太庙，要不然觉得发布时间太短。你可别到时候因为雪村怕晒不站车头上唱啊。 行，哎，算你狠啊，那我到时候让雪村戴一草帽站到车顶上唱去。 车身的广告加满了，优子又在泰勒的身体上打起了主意，皮鞋配西装，沙滩裤配领带，无所不用其极啊。 你就是为了赚钱也可以找来名牌西装嘛，穿背心短裤躺在葬礼上面，泰勒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短打扮还显利落呢，说明泰勒爱运动，这形象多健康啊。 健康还躺这里， 就是为了让人看上去不像一死人，就像是午睡。这套运动服的广告费比西装贵一倍呢，干嘛不让他穿？知道什么叫一不做二不休吗？都弄到这个份上了，再躲躲藏藏就更显得居心叵测了。嗯，这哎，标驴的这个运动装完了，下面是什么？抓紧 啊！梅蒂亚手表一只，杜十娘金项链一条，标驴运动鞋一只。 左脚还是右脚？ 左脚，右脚是铁东尼皮鞋一只，杀手牌太阳镜一副。啊，你怎么把镜片拿下来了？ 你得给硕士伦的隐形眼镜留一位置啊！ 死人是闭着眼的， 但是我们的客户需求他睁开，需要他睁开，他就得睁着。泰勒还有许多未尽的未完成的事业是吧，那死不瞑目他也合情合理。 大清神茶一包放哪里啊？ 放嘴上，这么重要的位置广告费得多加50%啊。对，你记一下 啊转播葬礼的时候让摄像给这个茶叶标签和戴硕人的右眼多给一镜头，都得是5秒啊。 好的， 下面该什么了？ 菲斯洗发液。 好的好的。 不，这广告痕迹也太重了吧。 那你把广告词调出来，我怎么说的？ 这一半用了菲斯没有头皮屑，另一半没有用菲斯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这一半就啊，这一半用了就没有头屑，另一半用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个好办。 优子拿了一把烟灰，在泰勒的替身假人的头发撒了一些，一边撒还一边说：“ 这一半用了就没有，这一半没用就完全不同了。” 少了，好像不太明显。 那就全给他倒上，这下明显了吧？ 讨厌，这臭驴！ 这个时候，外面有人喊：“ 优子，优子，彪哥，我给你请来了啊！” 哎呦，哎呀，特别喜欢您的电影，今年还拍贺岁片吗？ 说正事，说正事啊！这个彪哥忙，一会儿呢还得进棚录那个什么《快乐总动员》去呢，是吧？ 那咱抓紧，王哥都和您说了吧，就是。王哥，我怎么觉得忽然间有点跳戏啊？王哥， 说了， 来继续。 那个王哥都跟您说了吧，就是在葬礼上露一面，说一句话。您忙呢，就先走个位置，省得现场抓瞎。 今儿不就走下位置吗？我就不用真哭了吧？ 也不用，不用了， 哭，让他哭。 你好，北影厂彪子， 我是 Lucy。 彪哥，还是得哭。我们希望您呢还是带着戏走，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到时候看您能够这到底这发自肺腑到什么程度。 那我就是遗体告别的时候上。 你跟着我上，我帮你引路，和你上去都是大明星，你排在史泰龙后面，可以开始了吗？ 慢，彪哥在现场酝酿了一会儿情绪，然后鞠了个躬，猛然间 太乐泰勒，我们中国演员早就集体补过钙了，就差一步，就差一步，泰勒没来得及给你们美国文艺界补钙，你就差一步，你就是因为缺钙才死的呀。 好演员啊，真是好演员，说来就来， 是这个意思吧？ 绝了，亲爸爸死了也就难受到这个程度。 哇，他和泰勒感情好像比我还深呢。 废话，我给钱了。 哎呀，卡吧。 天哪，太棒了， 太棒了， 泰勒， 大 靠，泰勒，这个这太， 你就是因为缺钙才死的呀？ 就差一步。 我觉得听完这场，我马上就要缺钙了。 我觉得上戏了。 我觉得田导刚才那样特别棒， 超棒啊！ 走心了。 还有王哥这大了舌头这段也一直挺好。 王哥那个特别像《试战33天》里面那个张子萱。 拉 我的 闭嘴。 哎，真的，这个其实你这种喜剧说良心话，真特别难演 啊， 特别难演， 真的很难演。他是一本正经跟你胡说八道， 对， 像那种什么所谓的那个伪白领，四 A 公司那种， 就是 月挣不了多少钱，然后非得聚一块儿，然后佯装很正经的在这做头脑风暴那种。 啊，真的，你看， 就那样。 其实以前呢，我们很多策划公司可能工作环境也就差不多这样，一起，因为这个整个他们在拉赞助的过程中，还有各种好笑好玩的事儿，我们这体量也放不进去了。什么这个他们搜狐，我们搜狗， 对对对， 这个还有要上自己捧的女演员，然后这个什么在这个婚礼现不是葬礼现场，婚礼现场不许抽烟等等等等一系列啊。 对对， 其实贺岁片就是你真的就这类的喜剧电影，可以说冯小刚确实是一个很高峰，就是非常一个 相当了不起， 非常高的一个就是境界了，就包括他的以前的咱们的 甲方乙方没完没了， 对 对, 对， 不见不散， 有话好好说。 有话好好说， 那个是张艺谋， 张艺谋的 咋搞的？还有啥玩意儿来着？ 挺多的，那不见他刚才说了，不见 不 散，没完 没 完 没了，甲方乙方，然后大腕手机，天下无贼， 对， 夜宴。 这一系列已经非常夜宴不算， 后面就没有贺岁了。有就是非诚勿扰， 非诚勿扰算 私人定制， 非诚勿扰 中间， 我觉得非常，咱不能说这个它的上映档期不一定按照贺岁片来去看了， 对， 但就这种喜剧的这种 幽默嘛， 就表达方式确实很到位的。其实以前他也是受了很多王朔的影响 啊，对 对， 王朔的本子和王朔的一种风格，对于我们当时那一代导演，有很多导演和编剧受的影响非常非常的深。这个我觉得像这个，就比如说像大腕这个，当时我看的时候，这个倒不是。感到就是他虽然王朔的影子并不大，但你能感到那种无厘头，我就开始这么搞的那种、那种打法，那种很跳脱的一种意思。 这种还是我觉得是京味文化， 对， 就好像你把这个东西，你说去放在东北，可能东北并不觉得太 变成刘老根了， 对对。但是你要是把这东西放在南方，他们也并不见得是这边。所以说咱们在北京时候看这个东西，特别能够感觉到这个里边的有意思的地方。 我们经常听见的人是说呀，最难拍的其实是喜剧， 没错， 对。 然后这个悲剧呢，反而容易这个就是这个从故事情节 最难演也是喜剧。 就是那想问一下田导，就是为什么总说这个喜剧最难拍呢？对导演和编剧的要求有哪些呢？ 我拍这个剧的时候，中间也会加一些喜剧段落。我觉得一个难点就是我不确定这个桥段， 嗯， 一个是跟两个方面，一个是在我剧情当中它这个地方搞笑合不合适，因为我不是纯喜剧。第二个就是我抛了这个包袱以后，观众 会不会乐 啊？对，这是我更担心的，就是有可能你放了一个包袱，观众不是很在意。像我之前看过一个访谈，就是这个冯小刚讲现在的喜剧，他觉得不是喜剧， 嗯， 就包括比较火的最近这几部啊， 啊，羞羞铁拳， 对， 啊， 因为 反斗啊， 他说喜剧就是两个字，就是讽刺， 嗯， 所以看这个，我翻过来看这个大腕，发现确实是他这个里面讽刺了太多的社会现象， 对。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所谓的喜剧，其实，嗯，没有这方面的一些所谓的社会效应， 就更多的是一种段子。 啊，对， 咱们得说冯导的喜剧还是很高， 是很高级的， 高级 很难达到的。 对， 这个感受特别深。其实你看，像前段时间我们看这个《羞羞铁拳》啊，它这个票房很厉害，这田导说已经达到了咱们国内 史上 第四名了。 对， 这个 第四， 非常漂亮的一个成绩。但是呢，你说的段子也好，什么也好，他最做的最好的，就刚才是田导说的第二点，就是这块观众会不会笑 啊？对， 因为他们经过这个舞台剧的。 他是真是舞台锤炼过来的， 他是在舞台上磨下来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包袱，这块会不会笑，就是真的在他 明确，他已经很明确了， 他就非常能知道自己能达成一个什么效果。 对， 这个是舞台剧往电影改的一个优势所在。但是像冯小刚导演的这类喜剧，虽然他后来拍了很多其他题材的大制作，我觉得非常棒，像集结号啊， 唐山大地震， 唐山大地震非常棒。 一九四二， 但是呢，就是在他那个喜剧，当时他这个御用的这葛优啊，像等等的，也会让你觉得 葛大爷相当了不起。 对，其实王哥对喜剧你还行吧？我就是， 我觉得刚才就他的表现就已经非常行了。 咱们录的所有段子，包括这片花，走喜剧口的时候，王哥都可以。就刚才你说那个，王哥跟你说了跳戏那个。王哥怎么看喜剧？ 怎么看喜剧啊？就是我喜剧从技巧上说法来说，其实很多都是所谓的出其不意嘛，就是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东西，才会诱发大家喜剧的那个笑点，就是包袱会响。但是能让我们笑的东西，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事情有很多，可是能不能达到高级的幽默，这种笑是让你会心的发自内心的想笑，还是因为有别人搔你的痒想笑？ 嗯， 所以就像冯导说的，现在的喜剧都不是喜剧，可能因为他对于这个笑和喜剧的这个要求标准比较高，就所谓的高级喜剧、讽刺嘛。 对， 所以对于现在的一些喜剧来说，确确实实有一些连喜剧都不能算得上，有一些呢能算上喜剧，但是和那些高级的讽刺喜剧相比来说 level 还是差那么一点。但是就目前而言，这些啊，咱们这矮子里拔将军啊，就是咱们从这个鹤立鸡群的这种角度来讲，和那些硬去搔痒的喜剧相比，有一些已经还是不错了的，因为在他能力范围之内，他们尽力了。 对，其实咱们说喜剧再进一步更高级的一个层次，就是能看哭。就是喜剧的最高境界是让你看到哭的， 笑着哭最痛。 对，它是用喜剧的方式去体现，但是一个就比如在国内现在做的比较到一定境界的是周星驰，他是可以往最后的极致去推的。 对，就像你说《大话西游》，它是喜剧还是悲剧？ 对，就是它是比如《长江七号》啊等等的， 对， 它是用一个。来， 喜剧之王我觉得是最典型的 喜剧之王， 对， 巅峰之作， 就是看了你真会哭， 真的 是演员没有， 就是他用一种喜剧的外壳来包了的时候，他真的最后会看哭你，这我心目中这是喜剧最高境界了。 对， 当时像以前看那个 Jim Carrey 啊， 这个也是周星驰从他身上学了很多东西，也是一个超牛的喜剧演员，但这两年接了好多烂片，我实在是忍受不 了，缺钱了， 差钱 可能是差钱了啊。他当时拍了一个就是一个传记，也是写一个喜剧演员的传记电影《月亮上的男人》，那个月亮上的男人不是，是月亮上的男人，应该是他当时就是整个一个最后的悲惨的一个结尾，他用就每天带给你欢笑，但他自己是一个内心极度孤独和不安全感的一个人，最后他给你用一生去塑造他的喜剧角色，最后自己孤独终老，非常悲惨的死去了。就是有些时候呢，我觉得一个喜剧的外壳最后达到这种境界，那就是喜剧的最高级 了。 但这两年我觉得无论好莱坞还是哪儿，好像这类的喜剧很难见到了，能到这种境界的喜剧很难很难见到 了。对，看过就忘了很多。 对，这能记住词儿的就是我们王哥这么好的记忆力，那一点问题都没有。 哎，可不敢。 好，非常感谢二位，尤其感谢田导的非常彪吧，太棒太棒。好，非常感谢二位来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围读大腕，也感谢收音机前和我们的直播平台前的各位听众和各位观众收听收看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带给大家的今晚有戏。在这里还要感谢天津御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啊，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博虎点秋香，我是王哥， 我是郑来。 明天见。 Thank you.